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陆航。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兄弟们把球传好，三号郎平抛。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好了，北京时间的8:06了啊，40秒了。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没有这个打开这个话筒让大家听见我们的声音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张悦呢，事隔半个月以后终于上节目了，有点不习惯。iPad 操纵起来有点缓慢。 嗯 啊，好了，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我是张悦。今天是5月24号。嗯， 对，今天是5月24号、然后节目开始之前呢，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自己啊。 哎， 大家好，我是雨薇。 对，我都刚想介绍呢啊，今天我们这个，今天我们才算首秀，前面都不算啊，前面算试验。 那好吧。 啊，这雨薇是我们今天啊，今年新进台的啊，优秀的著名的主持人啊，以后呢也会经常的做客我们的青年说，以后就是青年说的主人了，也希望大家多多的关注啊，看到在花椒的 APP 这个982青年说的里边已经来了64人。啊，我希望这个数字呢，在这个节目最后的时候可以达到10万人或者8万人啊，给个面子啊，也希望我们花椒后台多给面子啊，往上刷刷数据。好了啊，在这个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关注出行方面的小贴士。我们先来说天气方面。 好，我们来看天气。今天的天气呢是晴，最高气温是31摄氏度，最低气温是17度，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大家出行要注意防护。 嗯，天儿有越来越热了啊，您最高气温已经突破了30度了。前两天好像还很冷哈。 对对。 我们再来关注交通方面吧。今天的限行尾号是2和7，从早晨的7点到晚上的8点，限行机动车禁止在5环以内行驶。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是？ 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就有意思了。哎，这个你的婆婆是怎么对你好的？ 哎，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花椒直播和我们互动，我们来分享一下你们的小故事。 哎，这个我们今天这个互动的话题有意思啊，就婆婆怎么对你好的啊，这个好是加双引号的。当然对男同胞来说，丈母娘对你怎么好的也可以和我们分享啊。 对对对。 分享的途径有2个地方啊，也是我们播出的途径。一个就是关爱青年计划啊，给雨薇一个特写。哎，关爱青，哇，这不是今天雨薇好漂亮，真的 不是我哪天不漂亮、啊、 就屏幕上看特别漂亮。 那意思就是你现在看着我不漂亮， 现在看着也很漂亮。哇，这真太漂亮了。这啊，这个我这没法说了，这节目没法认真做了。接下来我们再来说的是啊，982青年说这样的一个这个途径啊，就是花椒 APP 上啊，大家也可以关注。 嗯， 收音机上，如果大家还在开车，可以把旋钮调到 FM98.2 AM927 这样一个频道啊。4环以内，保准您能听清楚。4环以外，由于我们发射功率的原因，听不清楚，您就还是 看直播吧。 看直播吧、啊。好了啊，这个在9点整的时候，我们还会邀请一位这个北京青年榜样做客我们的青年会客厅，来聊一聊他身边发生的事儿。好了啊，话不多说，接下来进入我们的 青年头条 号。 青年说，继续说。 好，青年说继续说，接下来进入我们的青年头条号。我们先来说的是北京首条自行车高速今年9月开建，将从回龙观直通上地。 我们看到啊，今年北京首条自行车专用路即将开工建设，预计明年六月底结束，以后自行车专用路上将禁止电动车行进。 嗯， 这条自行车的专用路的起点位于回龙观，大致沿地铁13号线向西展开，终点位于上地，全长一共是6.5公里。 我一下子差点看错啊，我看到网友叫笑若芳草啊，刚刚因为现在刷上去了，刚才给我们留言说，差点听错，认为是首条高速公路今年9月开建，将从回龙观直通上地。不是，这不是，这要是个条高速公路，我觉得好事啊。这个缓解了海淀的堵车的问题啊。但问题是这是一条自行车高速啊。那么这条自行车专用路有什么样的特点呢？首先，自行车专用路只允许自行车通行，不允许电动车和机动车通行，所以它和一般道路啊，这个划出的这种非机动车道是有本质的区别的啊。另外呢，自行车的高速公路呢是没有红绿灯的，道路是连续的，不受交叉口的干扰。 此外呢，为了避免堵车，在这条专用路上还将设置潮汐车道和超车道，避免出行自行车堵车的现象。 好了，青年头条号，我们接着再来关注的是公积金贷款可自选网点办理了啊。这个对于像宇维这样刚刚入职的朋友们来说非常的重要。 是吗？我其实还没有想到这个公积金贷款的事情。 对，就是说现在还没缴呢，是吗？ 对。好，我们来看一下。 对啊，说一下。 以后办理公积金贷款可以自己挑网点去办了，不必限制在交易所在地。据了解呢，借款申请人只要是符合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条件要求的，备齐申请材料之后，可以根据自身需求自行选择管理中心的网点办理。网点包括10个远交管理部、贷款中心以及银行代办点。在此呢，还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相信个别中介宣称的多付好处费就可以加快的说法。这不少市民反映了，公积金贷款积压没有办，这大多是由于这些贷款业务积压在个别的中介手中。 这个事儿非常的重要啊，就别听那他们的啊。没事多听我们的青年说节目，就可以知道公积金的中心在哪儿。另外，目前住房公积金贷款中心的中关村北一街网点正在迁址过程中，暂时不具备办理条件，大家要注意。 是的， 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说的是昨日中午啊，密云区的密云花园小区44号楼起火，经过40分钟的救援，火灾被扑灭。那么经过核实，燃烧物啊，主要是楼顶的这个铺的那层油啊，没有人员伤亡。另外，昨儿上午海淀区颐和园也发生了一起火灾，这个具体的是啥情况我们就不跟大家说了，大早晨了别添堵。目前这两起火灾发生原因和损失都在调查中，也提醒大家是吧。快到夏天了啊，温度高，完事儿呢大家这个用火的地方也多啊，你比如烧个烤啊，抽个烟呢、还有啥， 还有啥？防晒霜爆， 防晒霜爆啊！火机放在车上爆啊！ 对， 哎，防晒霜爆我还真第一次听说。 对啊，就那个气罐的那种喷的防晒霜，如果 经常会爆吗？ 经常爆到。 那你是爆在什么位置的车里面吗？ 我没有车，哥。 那你是爆在宿舍直接就爆掉了？ 宿舍没有那么热，反正就是会有、会爆了、高温挤压碰撞它。 你比如说在沙滩上啊， 对 吧，跟着男朋友在一起， 男朋友 突然间就爆了。 我还没有去过沙滩。 好了，这个宇维这个男朋友要注意了，今天有没有听节目我们不知道啊，如果听了节目的话还是要这个多注意这件事情啊。好了，接下来啊，刚才我们说的是青年头条号，接下来进入我们的关爱青 年 计 划。 青年说，继续说。 好，青年说继续说，接下来进入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如果您现在还在开车的话，可以把旋钮调到 FM98.2AM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是的， 如果说您现在没有在开车，或者说趁着老板不注意打开 WiFi 偷偷的点开花椒 APP 搜索982青年说，就可以看到我们正在为大家视频呈现的直播了。 对，同时您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左下角的视频直播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 今天呢宇维特别的漂亮啊，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点进去看一看。你看我们青年说多不容易啊，现在我们都开始是吧 出卖色相是吧。 好了，接下来关爱青年计划，计划一，我们关心青年的择偶观啊。先来说说单身青年啊，有三大原因。近七成青年择偶是标准是愿意等待，不愿意将就。 不是，就是谈到这儿，哥，其实我有个问题，就是你这个择偶观是怎么样的？ 我这主要我不是愿意，不是愿等待，不愿将就。 嗯，你是只能将就 是吧？我是只能将就，还将就不来，你说怎么办吧？哎呀，我们这是我们还是看看团中央最近发布的这个婚恋调查报告吧啊！ 哎，我们来看、啊， 这可是团中央发布的啊，这是官方权威的报告显示，当代青年择偶最看重的是健康和能力，有将近七成的青年择偶时愿意等待，不愿意将就。 嗯，就是。宁缺毋滥，我要就要好的、 哎、 不好的我也不要。 哎啊， 嗯， 值得注意的是，男女青年对对方的学历、地域、家庭背景、收入的关注度普遍较低。 嗯， 大家不是很看重传统观念中的门当户对，而是更注重内在的匹配度。 是的， 嗯， 我们看到报告还显示，现在单身青年单身期间最大的压力是来源于家人的催婚。 嗯， 有一半的青年都承受着催婚的压力。另外，社会舆论和自我压力也是大家烦恼的来源。 嗯， 那么遇到喜欢的人，青年们会主动追求吗？ 嗯， 调查发现，七成以上男性青年会主动追求爱情，而女青年们中主动追求的只有三成多。 哦， 哎，看来还是男孩子比较主动一些 啊。这个确实啊，这让我想起了一个调查啊，就是七成以上的男性青年会主动追求爱情。 嗯。 但是这七成里面有九成是追不上的，而女青年中主动追求的只有三成多。 嗯， 基本上九成啊，女青年主动追求是能追上的。 所谓男追女隔座山，女追男隔山楂，是吧？ 所以大家不要看这个调查数据，基本没用啊！你追是追，追上是追上，是吧？ 干嘛这么消极？ 说完恋爱，我们再来说说结婚。有意思的是，报告发现男青年对婚恋的认同度普遍比女青年高。 嗯， 有一半的男青年表示了对婚姻是很有安全感的。 嗯， 而且有98%的男青年认为结了婚，人生才算圆满。 那哥，你是这么觉得吗？ 我也算是这个意思吧啊。我们看到这个叫这个，我的英文不好啊，宇文你看看这个、 North、 这个那、你看一看，宇文也是宇哎，一看宇文这四级英语过了吗？ 那 啊，过了是吧？我也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啊，反正就是后面是931E啊。这位网友说有人吗？ 嗯， 有人啊，现在来了102人了。今天我们的目标是80000人啊！ 你看刚刚还100000，怎么突然降低20000目标？ 我看着有点悬。 大家加油啊，可以多多转发一下我们的节目。嗯 啊、对，好了啊，刚才我们说到恋爱啊，我们也说了结婚了啊、 嗯、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关于生孩子这件事。 嗯嗯，这个关于生孩子这件事呢，青年人们的这个态度啊还是相对传统的。 嗯， 大多数的青年人认为夫妻和孩子生活在一起的传统家庭是最期待的家庭模式。只有6%的青年选择丁克家庭，也就是不要孩子。 嗯， 而且呢，在二胎政策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青年表示希望生育2个小孩。 宇维是怎么想的？ 我觉得也是2个孩子其实比较好，因为我家其实就2个孩子嘛，我有姐姐。 哦哦， 然后就从小就觉得 就是很开心。 其实也没有很开心，我小的时候、 就是、姐姐 我姐经常揍我。 哦，对对对，基本都是这样。 对，但是所以我从小到大我就一直希望我能有个哥哥，但是没有办法。 不，我有一个哥哥。 嗯 啊，然后我就小的时候经常他揍我，这也就罢了。就是我小的时候有一件特别好看的毛衣， 嗯， 然后我特别兴奋，经常就是去那个影楼里拍照， 嗯， 然后留下来给自己做个纪念。 嗯嗯， 到了好多年，就我已经参加工作好多年以后， 嗯， 我看到我哥居然有一张照片也穿着这身衣服，后来我才知道是我哥穿剩下的。 我就经常是这样啊。 是吗？ 对啊，就我姐穿剩下的我穿，我穿剩下的之后、嗯、也没有比我小的了。 啊、是吗？那你这不，你这没法节省利用 了。我露底儿，没办法。 好了，我们进一首歌曲回来，接着进行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我是青年张悦。 我是青年余威。 醒来已经住在一起，守在银河之外。不想眼泪，不愿后缀，做了就不懂得后悔。 来就胆怯，怎么向前？ 接下来我们进入我们的时尚观察员连线的环节，我们马上来连线的是搜狐娱乐特评专家啊，吴迪。这个现在这个吴迪已经连上线了，但是我特别想看今天的吴迪，嗯，巨美啊，半个月没见了啊。好，吴迪啊，来今天跟我们分享一下本周有哪些值得啊关注的娱乐方面的消息。 嗯，好，大家好，主持人好。那我这一周呢，给大家推荐比较好看的一部电影，还有一部纪录片。首先呢，给大家推荐这部电影呢，叫做《大佛普拉斯》。那听起来呢，有一点这个名字有点无厘头啊。是由我们这个台湾导演黄信尧来指导的。那其实是黄信尧导演之前指导一部短片叫做《大佛》，那他这部影片呢，为了有延续性，其实就跟 iPhone Plus 一样，他就在后面加了一个 Plus， 这个名字是这样由来的。那这部影片其实是属于黑马一炮而红，因为不光他获得了第54届台湾金马奖5项大奖，而且还斩获了第37届香港金像奖的最佳华语片，而且同时获得了好多国外大奖的提名和获奖。那这部影片呢，主要讲述着是一个叫蔡普的拾荒者，还有一个叫杜才的一个保安。那两个人呢是好朋友，都是小人物。平时呢，杜才平时在工厂值班的时候，蔡普老跟他一起来作伴。然后但是他们有一次无聊就去看老板的这个行车记录仪，在行车记录仪里发现了一个惊天的秘密，主要是讲了这样的一个故事。那影片一开始比较好玩，比较新奇，就是由导演自己来做这个旁白，他操着一口台湾腔去给大家做这个背景的介绍，而且还跟大家说，那一会儿剧情有看不懂的时候，我还会蹦出来跟大家解释，就会觉得让观众看起来很新奇。那随着这一点，除了他这个旁白引入的非常好之外，整个影片是黑白的，没有色彩的，其实也是来展现了这种，比如说我们小人物这种生活这种现实的苦涩。但是呢，有一个特别独特的之处是老板行车记录仪的内容是彩色的。其实两种鲜明的对比啊，就是能看出可能现实小人物的生活是这种黑白，但是他们向往的这种老板行车记录仪里的内容，即使是只是道路的一些景色，只是拍这种街景，他导演特意刻画成这种色彩，其实也是说这种阶级固化也是有黑白和色彩分明。而且像蔡普、杜才这种小人物，只能从老板的行车记录仪一窥这种色彩的事件，却永远不能打破这种阶级固化。 嗯， 那本个影片我觉得最精彩之处就是对这些人物的刻画。比如说我刚才说这个小保安，他叫杜才，是一个这种中老年大叔，他在这个文化创意工厂干了10年的保安，每天值夜班，但他性格是特别唯唯诺诺，有很多小细节去给这个人物塑造的特别丰满。比如说他去平时给兼职去给人家吹桑乐，别人去踹他一脚，把他踹到地上，他都会弹弹土，什么也不说，没有主见，有一点愚蠢，还有一丝麻木。但是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性格，这样的一个人，其实就是在这样，你可能说是苟活，可能是生存，但他就那样没有怨言，没有抱怨，这样活着。那老板呢，他是一家开创了一家文创中心嘛，而且会负责为一场佛事，盛大佛事，打造一尊特别大的佛像。那他表面上是一个特别有慈悲心，还会给那些贫困的人捐钱的这样的一个人，那背地里其实他是一个官商勾结，玩弄女人的一个十足的伪君子。那他在这个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的同时，他杀害了他的情人，而且这一切都在被行车记录仪就是记录了下来。最后他把他情人的尸体抛进了那个即将筑好的那个大佛里边。 嗯， 那有一个小细节特别搞笑，就是他在实施暴的这个过程中，他的假发掉了，就这把这个假发一掉，其实不光是大家看到他的脑袋没有头发，脑袋其实更是看到他这种人心的本色，觉得这人太龌龊太阴险了。那但是影片最后的剧情是他暗示说老板知道了这两个小人物，知道他杀人的秘密，那最后呢 拾荒者蔡普是非正常死亡惨死，那其实另一个小保安也是生活在战战兢兢。影片最后的五分钟来了一个剧情的反转，就是即使他们没有去报警，没有去揭露他这样的一个罪行，那在最后的这个盛大的法会之上，其实一切庄严肃穆，所有千人在聚集在这里去这种祈福做法事，那最后呢，那尊庄严大佛里边传出了咚咚咚的这种巨响，其实也是说这个他当时施暴这个人其实并没有死亡，那暗示着这一切可能真相就一切会公之于众，也能得到昭雪啊！我觉得这部影片真的是很好看，可以值得大家二刷。然后我觉得推荐给大家。 叫什么来着？ 叫《大佛普拉斯》。 哦，好的。感谢无敌这个大早晨的给我们讲鬼故事啊！啊，这个每周的周四的时候呢，我们都会邀请搜狐的一位评论专家啊，来给我们介绍这个影片和网剧啊。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吧，无敌。 好的，没问题。 每个周四的时候，我们都渴望见到你啊，也希望你工作一切顺利，好吗？ 好，谢谢，好， 再见， 哎。 不好意思啊，由于这个工作的原因啊，好长时间没来这个主播台了，有点生疏啊，切东西切得比较慢啊。 没关系，就是 可来可不来的意思是吧？ 就等我上手了以后就 OK 了， 啊、 对吧？ 啊， 好吧，接下来继续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我把这个趴不接，为啥不接呢？ 没法接 是吗？ 抢饭碗的来了， 没法接啊！我们先进一小段片花。 青年说，继续说。 换一个电乐啊。 轻松一点。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篮球方面啊。啊，在 NBA 东部决赛第四场中，骑士主场111-102击败了凯尔特人，总比分扳成了2-2。其中詹姆斯功不可没，出战42分钟就砍下了44分。 哎，而且值得一提的是，詹姆斯在这场比赛中还创造了纪录，他的季后赛命中球数达到2357个，超越了之前贾巴尔的纪录2356个，成为了季后赛历史榜的第一位。而且呢，在这场比赛中，詹姆斯又一次得分高于40分，成为 NBA 历史上第五位在单赛季季后赛至少有6次得分上40分的球员。比詹姆斯的排名更高的是湖人名将杰里·韦斯特，他在1965年的单季赛砍下了8次，还有迈克尔·乔丹，他在1989年的单季赛拿到了7次。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世界女排的联赛的澳门站。已经开赛了，中国女排2-3输给了波兰队。不过这个郎平教练依然希望这个演练阵容，锻炼年轻选手。 对， 啊， 这个输虽然这次输不是我们真的输，是因为我们是派着新人上的。 对，我们派着新人上，我们也这个是吧，不会输。 对。来，我们看在澳门站的比赛中，中国女排的年轻面孔更多了。副攻闫妮和杨涵玉，主攻段放和自由人王梦洁都入围了大名单。 一个都没听过啊。不过我觉得这是中国女排，这好像是前段时间郎平这个看完病以后回来了又啊。回来以后继续做这个总教练中国女排的。相信在这个世界女排联赛上肯定也会有好的成绩。 是的。 我们先进一小段片花吧，片花回来以后接着和大家聊。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我是青年张悦。 我是比青年张悦还小的青年雨薇。 哎，我感觉跟雨薇大特别开心，你知道吗？今天巨兴奋，昨天晚上一晚上没睡着觉。真的，知道为啥吧？啊，就感觉这个特别兴奋 啊， 就感觉今天见到雨薇以后更兴奋 啊。 这青年说花椒145人来 啊， 创下史上最低。这咋回事啊？ 夸我喽！ 我跟你说，雨薇巨漂亮无比。 哥，你知道为啥吗？ 啊， 就因为你来了。 我来了是吧？我都忘了推推子了，你看片花已经播出一半了。好吧，啊，我们听一下频道的整体包装非传片 啊。怎么就能登机啊？ 本次旅程年轻不限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80后的青春腔调，90后的激昂奋进，00后的热血未来。关爱青年计划，北京青年广播，我们不一样。 FM98.2 AM927，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多大爱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哎呀，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脸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好，伴随着立新老师的一段片话，我们继续开始我们的青年说，还是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啊。接下来我们刚刚关注的是尤伯杯赛，三场女单丢掉两分，国羽暴露了最大的隐患。2018年羽毛球尤伯杯赛现在还在泰国曼谷进行。那么在昨天的比赛中，中国队3-2险胜印尼，全胜出线。那么战胜印尼队后，中国队以 D 组第一的身份晋级八强。那么之后八强赛的对手将通过抽签产生。 而且值得一提是，国羽昨天三场女单中输了两场，可以看出女单方面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和前几届尤伯杯的阵容比起来，今年中国队在女单的阵容上相当薄弱。 关心计划三，我们来说说即将上映的电影吧。今天是周四了，一看就是，为什么？因为明天又是周五，周五是集中上映电影的时候。 是吗？ 每个周五都是这样。 我这个还是关注的比较少。 对啊，明天啊有三部电影将要上映，分别是游侠索罗星球大战外传。你看这名字起的，一看就是外国电影。像什么印度电影三傻到大闹，什么宝莱坞，什么吧，我跟你说，你这外国电影翻译成中文我没法听。那先来说说这部没法听的名字的电影，叫做游侠索罗星球大战外传啊。 好，我们看首先这个 讲的是啥啊。这部影片说的是索罗经过重重冒险，遇见了未来的小伙伴，共同展开了一场星战传奇中最不传统的英雄历程。反正怎么说都没听明白啊，反正的意思就是他又去冒险了啊。然后又遇见了未来的小伙伴，反正又打了一仗啊，最后反正就赢了 其实是一部科幻电影科幻冒险电影。 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电影《完美 陌生 人》， 明天上映。爱情喜剧，爱情喜剧《完美陌生人》明天要上映啊。这是一部意大利的影片，拍摄于2016年，在豆瓣上的评分高达8.6分，也因此入围了豆瓣当年评分最高的欧洲电影最受关注的非院线电影两个奖项。这个影片讲的是七个好友在聚会上公开手机讯息，结果引发了一场信任危机。 这个有意思啊，就比如说坦白局，因为我经常会遇到，像比如说节目组，比如说以前的节目组，比如有10个节目组成员，结果建了13个群，就很尴尬，就是怎么算都算不出来，反正10个人建了13个群啊，很有意思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部电影叫做《完美陌生人》。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电影《命运速递》，明儿也要上映了。这部电影有点像当年的《疯狂的石头》啊，是小成本的黑色幽默剧啊，你看过了？ 我没有啊。明天上映，我怎么可能今天看过？ 这我跟你说，经常有这样的这个剧透的，我这批评他。不过有意思的是，这部电影的时间线更加紧凑，故事发生在24小时以内，说的是一个10万块钱的债务危机引发的多米诺效应。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到影院欣赏一下。 我们再来看一下最后一个《西小河的夏天》。电影《西小河的夏天》，这部电影以儿童的视角展现了一个时代里3代人的成长。这部电影是青年导演周全的处女 作。在谈到创作灵感的时候，他表示自己作为独生子女，在成长过程中体味到一种孤独，所以电影中有很多的故事也来自周全的成长经历。 这完全没听明白啥意思，反正就是这部电影是这个青年导演周全的处女作啊。 对，而且他讲的就是他想 孤独是吧， 因为他独生子女，不像咱俩有哥哥有姐姐， 儿童的视角 啊， 展现了一个时代里三代人的成长。 对 啊，叫西小河的夏天，明天上映，大家一定要关注。关心关爱计划的这个关心计划，不是关爱青年计划的计划四是关心身边事儿。我们再来说说北京社科院蓝皮书发布了，蓝皮书显示去年北京市新建了100个一刻钟社区服务圈，总数将近1500个，在城市社区的覆盖率达到了85%以上。接下来再来说的是交通运输部加快清退不合格的网约车。 这个网约车行业发生了多起危害乘客安全的恶性事件，对此交通运输部提出要加快清退不合格的车辆和人员，确保平台上注册的车辆和人员与实际的车辆人员一致，并取得相应的资质，确保用户的安全。 这个事儿，这个我想大致的聊一聊，因为最近我也在开顺风车啊。这你笑啥？我这开顺风车，原来开顺风车吧，我出于安全的考虑，一般都是因为可以挑这个乘客，知道吧？ 啊，我以为你要出于你的啊，是你要你 出于 你的安全考虑， 往往出于我安全的考虑，我都会选择女生。 不是， 都长得好看的女生。对，现在这个顺风车 人家不安全了是吧？ 对，顺风车现在改了。全部改成卡通人物了，那头像啊， 还没有再用过。 对对，我这你回头可以用一下，反正他不，但是司机你还能看到是男是女 啊 啊，但是司机挑 看不到的， 不是乘客看不到了，乘客只能是卡通图案。你比如以为可能就是一个大老爷们的形象， 是一个猪的头像。 对，你反正没得挑啊，搞得很尴尬啊，这是为了安全考虑啊。 对对， 好，接下来进入我们的奇葩 青年 有话 说。 青年说，继续说。 好，奇葩青年有话说，我们先来说说，说起一些电影明星，像刘德华，是吧？ 刘德华， 宋孔文是吧？ 宋孔文， 张越，刘初阳，吴秋桐，啊，开玩笑啊，这是吧？ 吴秋桐，可以 说啊，台长啊，这个记得给我们多发奖励和工资啊。说起啊，电影明星啊，其中有个叫梁朝伟的啊，大家印象可能是啊，演技派文艺范儿啊。不过这位影帝其实还是一位出色的水手。网友夕阳无限好最近在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的后台给我们留言说，最近香港维多利亚港举行了春季的帆船赛，梁朝伟和队友通力合作，最终获得了亚军。 合作， 对，梁朝伟说了自己其实从小就很喜欢帆船，甚至一直想出国参赛，但因为忙于拍电影错过了一些机会啊。不过本月底梁朝伟还将前往匈牙利代表中国香港参加2018年龙级帆船欧洲锦标赛，也是圆了自己的梦想。 据了解1948年到1972年龙级帆船还曾被多次纳入奥运会帆船比赛体系，不过后来逐渐淡出了奥运大家庭。听说影帝的帆船技能这么了得，不少网友也佩服说了，说之前老说科比从 CCTV 5打到了 CCTV 6、现在梁朝伟算是扳回一局， 从 CCTV 6打回了 CCTV 5、优秀的人果然各方面都各有优势啊。接下来我们再来说的一个消息啊，是这个把油腻中年这个词儿捧火了之后，最近作家冯唐又写了一篇文章，谈油腻 2.0。 那哥你是油腻？ 我是油腻 3.0 吧。啊，谈到油腻 2.0 呢，冯唐说其实不仅中年，其他年纪的男人也不比我们这些中年男人啊不油腻多少啊。青年油腻有些是可悲的。 但那你到底是 我应该不算，为什么？因为他上面讲的，你看青年油腻男的十大表现啊，比如说不懂装懂，我就不是，我是懂也装傻，是吧？着急啊，追求利益，我不是，不迷恋肉身，我不是，我只看颜值，比如说迷恋手机，啊，这个是有一点不靠谱，不真诚，假佛系，审美差，和脸上常年泛油光。各位朋友们，你中了几点？反正我觉得我也够呛了。这个一旦遇到尴尬的时候，干嘛推推子？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夏天来了，又到了夜宵吃小龙虾的日子了。但是小龙虾虽然好啊，我们听众朋友一定要注意啊，开车的时候啊，这个大家多听我们节目啊 ，FM98.AM927 啊，可不能贪吃。为什么？你看我这插播的啊，网友大萌王啊，最近在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中给我们发来消息说，最近浙江义乌的小张突然胸痛、腹痛，送到医院治疗，发现血清里面有乳白色的牛奶血。 哎，这是怎么回事、啊、 给大家普及一下，血清一般是淡黄色的，有点像鸡蛋清的颜色，而牛奶血 在医学上的名称叫做乳糜血，胆固醇的这个量非常高，会引发急性心肌梗死 啊。反正就是说吃小龙虾吃太多了，然后就容易引起心肌梗死，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有也不是啦，人家不是吃小龙虾吃太多了，是这个、这个小张啊，这个聚会特别多，然后就经常吃小龙虾，基本上每隔两三天就要吃一次，这个油盐的负荷过重，但是因为其实小龙虾本身的油脂不高啊，但是烹饪的方式造成这道菜的油盐含量太高，容易引起高血脂、高血压，所以这个医生就说了，就尽量少吃这些什么火锅啦、麻辣串啦、这个烧烤啦。 雨薇吃不吃这些东西？ 我吃。 你吃麻辣小龙虾吗？ 我吃。 你吃十三香呢还是香辣的？ 当然是麻辣的。 还是微辣的？ 我叫特别 辣 的。 特别辣的。你喜欢吃清蒸的还是那个爆炒的？ 不是特别辣还有清蒸的吗？ 有。 我爆炒。 对，反正我最近去吃了一次，那叫小龙虾。 你怎么不带我呢？ 下次带你去。小龙虾全虾宴，什么都有。 桌子的 不是，就各种类型的。啊，这个如果大家想吃的，可以给我们变态辣吃不？ 是啊，你不要给我装作不认识我的样子，我都认识你了。我跟你讲， 这个人不是 他。我跟你说，现在在直播间有大部分的人都是我的粉丝，你知道吗？ 哇，这个大家来瞧一瞧，看一看啊！ 错过路过不要错过。 这个我看到了，雨薇的粉丝都是英文名，基本我叫不出来名字。这叫 V P L U S P E R。 V plus 什么 plus 什么的。 啊，好吧啊！如果大家来看我们节目的话，可以在花椒 A P P 搜索982青年说，或者说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啊，搜索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刚才我们说到了小龙虾，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最近有一项职业火了， 叫做兼职包小龙虾。 哎，一个月能这个收入大概上万元。 哎呦，厉害了。 老板解释说，因为现在很多的这个青年人来吃小龙虾，老忙着玩手机，没空播。所以说这个雇人啊，在旁边播小龙虾。 我觉得其实如果就是他如果缺人的话，我也可以去，因为我这个包虾的这个技术还是不错的。 反正加收 吃两个， 加收15%的服务费。其实也挺贵的，对吧？反正就是这事儿，我觉得是男生干还是女生干呢？ 男生扒虾，女生扒蒜。 这有点扯了啊啊！反正。但是我最近看了一篇文章啊，说吃小龙虾其实是交友或者交流方面的一个非常好的途径，因为大家都要忙着去包那个虾，所以没空玩手机，所以两个人会交流。就一般现在吃饭的时候大家都是边吃边玩手机嘛，所以就这个不能充分的交流，所以吃小龙虾的时候我觉得未尝不可的是，不要找什么兼职包小龙虾的，直接就两个人，啊， 两个人 边包边吃，啊，你喂我，我喂你，是吧？形成一种非常美妙的局面。 啊、对不起，没控制住， 没控制住，是吧？雨薇，哎呀，这嘴角上扬的笑啊，在982青年说啊，我们的这个花椒上给我刚关注了你了，点赞。啊，应该是点赞的雨薇啊，来大家瞧一瞧看一看，现在有201人来到了我们的平台上啊，来观看我们的这个节目，我就纳了个闷儿了啊，这半个月这个回来以后发现怎么就剩了200多人了呢，是因为什么原因呢？咱俩找找原因，先进一首歌吧。 啊，你想 寻找命运的阻让，有阴谋在自场，看人质在逃亡，谁杀 我们终于又要开始我们的节目了啊！接下来我们进入我们的校园观察员的环节，我们来连线的是北中国传媒大学的这个一六播本的张玉玲同学。为什么连线他呢？因为前段时间在中国传媒大学举行了一年一度的广院之春啊，校园歌手大赛， 别提了，提起来全是伤心的眼泪。 别提了啊，好的， 嗯， 那我们接下来连线这个张玉玲啊，来，我们来看看这个在学校里发生了哪些值得关注的事儿。玉玲，能听到我们的声音吗？能听到？不能听到？听不到是吧？听不到没关系啊，这事儿主要怨这个我们的技术啊，我们还是用最土的方法来跟你连线。来，玉玲，能听见我们的声音了吗？好，如果这次听不到的话，我估计这事儿就不赖技术了，赖你那边的网络啊。 你怎么不赖你自己的网络呢？ 我这网络超好，你看我这是电台的网，如果我要赖电台的网，估计就得扣我工资了，所以这事儿不能这么说。 咱们来重新连接一下。 对，如果往往遇到这种情况，宇文，你觉得你应该怎么处理？ 我觉得就是重新连接一下，然后跟大家再推广一下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节目。 不，如果是我不会这样。 你说什么？ 我会直接推推子。 我真的是。 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是， 你的婆婆是怎么对你好的？当然了，男性朋友们也可以这个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丈母娘是怎么对你好的？这个好啊，是加引号的，也可以是正儿八经的好，也可以是就是嘛这个好。 哎，这以为这个，那你说说你丈母娘都对你怎么样啊？ 我丈母娘 是吧？这你来给我们广大粉丝来说说这事儿。 不是哥，丈母娘难道不是女儿的妈妈叫丈不是？ 婆婆， 婆婆，不是，我没结婚，我上哪找婆婆去？ 没结婚，好吧啊，单身是吧？ 不， 来主动， 叫丽淑芬， 来主动试一下爱啊！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是，你的婆婆都对你有多好？这个好呢，可以是真好，也可以是假好，可以是双引号的好，也可以是不双引号的好啊。当然，如果男性同胞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丈母娘是对你怎么好的啊？这好肯定是好啊。好啊，这个自古以来婆媳问题就是个千古这个难回答的问题啊。我们看到现在在我们的花椒平台上982青年说的账号上来了232个人啊。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网友，这个叫做不要问我名字的网友说，还没有结婚的时候，订婚那天婆婆来我家，正巧我不小心崴了脚，婆婆看我走路一瘸一拐的，就让我坐在沙发上帮我脱掉鞋子，然后她就一直蹲在我旁边帮我捏脚。我爸妈还教育我说，我不太不懂事儿了，怎么能让长辈给我捏脚呢？我和老公平时上班忙，早出晚归，他就配合我们时间，一日两餐，变着花样做好吃的。 这个让婆婆给媳妇儿捏脚，真的是不容易。 好，再来看这位网友叫做什么？ 牛你妞。 哎，他怎么说的？ 他说，结婚的时候，因为我和老公属于外地定居，所以婚礼就在工作的城市办。婆婆从外地提前几天赶来，帮我们筹备婚礼需要的一些东西，跟我们同吃同住了几天。当时呢，因为婚礼的各种事情 这对不起啊，哥。 提到结婚，我有点心塞啊。 有点心塞啊。好， 当时呢，因为婚礼的各种事情繁杂，搞得我和老公都这个心烦气躁。 嗯， 我就因为一个气球炸了，冲老公发火了，我也委屈啊，反驳了几句，俩人就这样吵起来了。 嗯， 婆婆就过来帮着我说话，一边拿脚踢我老公，一边还骂他。 嗯， 哄你就听着，怎么能跟媳妇较劲呢？啊， 嗯， 冲气球的时候心里没点数吗？ 嗯， 瞧把你媳妇吓。 这是谁的马啊？到底？ 对， 花东北大刺花啊，他说了啊，有一次我和老公吵架，啊，婆婆看见好像我们俩不开心吧，因为吵架了，啊，直接冲他儿子来了一个大耳光子，大脖溜子啥意思？ 大脖溜子就是 打脑门，打那个打后脑勺是吧？ 对 啊， 后脖梗。 啊，打后脑勺，确实是个东北人啊。 嗯， 啊，这个对着自己的儿子说：“你长本事了。” 啊， 对吧？还有一次吵架，啊，这个我和我老公吵架，婆婆直接告诉我说：“你别跟你老公吵了，你直接把你老公杀了吧。”啊， 太狠了，我的天！ 这老公就很懵啊，说：“这个我妈到底是我妈还是老婆她妈妈呢？ 啊， 对吧？”嗯，可见 到底谁是亲生的？ 这婆婆确实都挺好啊。 对， 有没有婆婆不好的？大家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开心一下。 别，不要这样，不要。 还有叫多依果果的这位网友说，我婆婆各种给我做好吃的，我不开心的时候，她都会教训我老公，说肯定是她不好。嗯，还有一次跟老公吵架，啊，可是当着我公公婆婆的面啊，跟老公吵架， 没办法呀， 没办法， 就不能冲他发火，就只能气得干瞪眼儿。 对， 这个婆婆看到他之后，就给了他一个白眼儿，说：“ 啊，动手啊，揍他呀！不揍能管好老公吗？” 对呀，这干挤眉弄眼儿有啥用啊？ 啊，这些婆婆们都是亲生的妈吗？ 对，这正经妈。 对对对，我们再看看丈母娘是怎么说的吧。啊，最近有一位叫啥？ 叫海绵宝宝要不要吹泡泡，你这名真是 啊！海绵宝宝要不要吹泡泡，这位网友说，嗯，有时看着老公和老妈坐那儿什么 眉飞色舞 啊， 聊得眉飞色舞， 然后呢 他这个可怜的被纸巴的端茶倒水， 嗯， 严重怀疑老公是我妈失散多年的儿子，我是捡来的 啊，憋不住弱弱的问了一句，妈看你俩亲的，我是捡来的，他才是亲生的吧。 老妈直接说了一句，哎，就是的， 哎，气死我了。啊，就是说丈母娘其实我觉得对儿子都挺好的。 丈母娘因为有一句老话，就是说丈母娘看女婿是越看越亲嘛。 嗯， 对。 然后呢这个婆婆看女，看这个儿媳妇呢， 嗯，我觉得应该也是越看越亲吧。 我觉得吧，这是世界上继这个什么什么猜想以后啊，第二大难解决的问题。 那第一大是什么？我从哪儿来？我要到哪里去？我是谁？我在哪儿？ 不对， 打我。 第一大问题就是我们982青年说今天来的人，245人， 马上就到一个很吉利的数字。 这个创下了非常不好的局面啊！如果大家现在还在开车的话，把旋钮听我的命令啊。调到 FM98.2 AM927 啊，北京青年广播，来听这档早间资讯类节目。 嗯哼， 如果大家已经在固定的地方了，有 WiFi 的情况下，趁着老板不注意，对吧？比如上厕所的时候，或者出去在走廊里， 嗯， 啊，打开花椒 APP， 嗯， 搜索982青年说，点进去就能看到美丽的语维了。大家可以这个。 哎呦天！我今天我这脸真是，我这扔出去了。 我来给我一特写，我快导播给我一特写。这扔出去了， 真的是。 哎呀，我这好啊！来了250个人啊，这个数字非常吉利。 51，哎， 251啊！今天我们互动的话题是： 你的婆婆是怎么对你好的？ 嗯， 哎， 我觉得，我妈对这个我的前女友就挺好的。 是怎么好的呢？ 因为我确保我现任女友现在在外地，所以我可以说这事儿。就我觉得吧，前女友对我真的挺好，不是，嗯，对，就是婆婆对前女友真的特别好。 嗯哼， 就我就是家里的所有的什么传家宝啊什么的都给了这孩子。 所以你现任女友是没有的是吗？ 对，所以我直接造成就是说我婆婆呢，就是由于我跟我 婆婆 不是她婆婆，就我妈， 嗯， 现在呢就是依然就是对 女朋友特别好。 嗯哼， 就我感觉就是婆婆对女朋友的那种好嘛，好像就是那种小秘密的感觉。 嗯哼， 但可能结了婚以后就不一样 了，变成好朋友了。 对，变成特别好的朋友。 就其实说到这儿，我特别有感触，就是我男朋友的妈妈其实对我特别好， 是吧？ 就是他， 我相信你男朋友应该是在旁边默默的听。 他平时回家的时候就会给家里带一些。 好，接下来进一段小广告。 哎呀，要我讲一下吗？ 你说。 就是他平时回家的时候就会给家里带一些好吃的啊，什么就乱七八糟的一些东西。 婆婆全又还给你，让你带回来。 然后有一次就给他带那个黄豆酱，然后我上次去他家的时候，他就是他妈妈专门用他买来的黄豆酱给我炸了他都没有吃过的肉酱。 哇， 特别香的肉酱，简直我的妈香的飞到天上去， 太感人了。 嗯呐， 啊，就是这是真是对你好 啊。 有对你坏的例子吗？ 没有。 没有， 我这么招人喜欢，再说我也就这，对吧？就这， 是吧？ 那就这， 姐，我跟你说，你得要求高一点，不能一个肉酱就把你收买了。 但是那个肉酱真的好吃，哇！ 真的，那你这样吧，这个。听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积极和我们互动的话，我们免费赠送大家一瓶与为男朋友的妈妈制作的肉酱。 那我吃什么？我吃什么？ 好吧啊，接下来我们进行小段歌曲，歌曲回来以后呢，进入我们的第二个环节，也就是我们的青年会客厅的环节啊。现在每个周一到周五，我们都会邀请一位青年榜样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是啊， 来聊聊他身边的一些事儿吧啊，有些开心的事儿，有些感动的事儿，都可以跟我们进行分享，也希望大家不要走开啊。在第二个环节的时候，我们会邀请北京市人力社保局的副主任科员朱老师啊，这个朱少阳老师啊，来做客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啊，和大家一块儿分享他的感人的故事啊。 对的。 这个节目自打播了以后，这个环节播了以后呢，很多的听众朋友都拿着小板凳啊，坐在这个自己的这个房间里，打开花椒 APP 搜索活力982的982青年说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希望大家不要走开。好了，接下来进入我们的广告时间啊。你看我这由于半个月没来了，这一直对吧，这广告一直不好好播。好吧，2018年蔚蓝北京，我的环保日记给大家听一下。 蓝北京，大写的蔚，蓝天的蓝。 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上午9点，广州 侯爷啊， 新一天多多加油。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风，孤单疯狂，不是虚假和伪装。我不停地不停地不停地走去远方，忍住疼痛忘了伤，不在意是否被体谅。鬼才算这样，人算这么有希望，也相信自己值得坚持，不至于因为倔强。如果能用我的热血染红信仰，告诉自己再渺小的我也能 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好了，北京时间的9:06，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我是青年张悦， 我是青年雨薇。 嗯，如果大家还在开车的话，可以把旋钮调到 FM98.2 AM927 来收听这档北京青年广播玩命重金推荐的早间服务咨询类节目青年说。 对， 如果大家这个有网络啊，土豪啊，这个不可以不记这个 WiFi 啊，可以在关爱青年计划的微信公众号上，搜索 就是微信公众号搜索。 咱俩配合太不默契了， 不是，咱俩多搭几次，就是这个大家听我说啊，关爱这个微信公众号搜索"关爱青年计划"，然后在这个对话框的左下角 来，我们找到这个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视频直播了。 吓死我！我以为这雨薇要拿这个本打我呢，你知道吗？我立马要躲了啊！啊，还有一个关键的一个我们的收看渠道，那就是在我们的982青年说啊花椒 APP 的平台上。这个花椒的平台啊，特别的给力，为什么呢？因为一般我们这个早间的热门的位置都可以看到，但今天不知道为什么非常郁闷， 就是因为你突然回来了，系统不适应， 就崩溃了，是吧？ 对， 就288人， 嗯， 就做这节目， 你知足吧好吗？ 就做这节目，你们一个个的， 你知足吧好吗？ 啊，感谢什么什么7315979， 人家叫 Mars。 啊啊 ，Mars 7315979啊，你说这四级英语都没过啊？从北北恩分享的直播来看主播啊，好了啊，接下来进入我们的第二个板块——青年会客厅的板块啊。每个周一到周五的早晨的九点，我们都会邀请一位北京青年榜样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这时候，我们和团市委重磅推出的啊早间的这个谈话类节目。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北京市人力社保局的。啊，这个年轻的 美女老师， 年轻的美女公务员 啊，美女公务员、 啊、朱绍阳老师啊，来让这个让我们的导播老师给朱绍阳老师切个画面，让朱老师给大家先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叫朱绍阳。 这个我们先开始我们的固定环节吧，就是在我们的谈话之前，我们先来听朱老师来说说他的故事。来，我们让朱老师准备一下啊，我们放一个小小的片花，片花回来以后就开始朱老师的精彩演讲。 青年说，继续说。 好，朱老师，您可以开始了。 我宣讲的题目是服务新人才梦。大家好，我叫朱绍阳，来自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专家与博士后工作处。我是一名公务员，我的职责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为两院院士做好服务工作。什么是院士呢？院士是科学技术界最高荣誉称号，全国只有1600多位。习近平总书记说他们是国家的财富，人民的骄傲，民族的光荣。我们的很多工作都会邀请院士参加，接触几次就不难发现，他们对科研有着无比的热爱和执着，心中更有着至深的家国情怀。工作中，他们谦和睿智，有时又严肃寡言。那么，生活中他们又是什么样子的呢？春节院士走访就给了我认识他们另一面的机会。其实最开始走访只是为了代表单位表达感谢，这是一项工作，是一项有些辛苦的工作。春节前这短短20来天要看望几十位院士，往往是中午12点刚从这位院士这儿出来，那么下午1点之前就要赶到10几公里之外的另一位院士那儿去。中午来不及吃饭，迎着北风一整天都奔波在外边，手里的其他工作也只能放到晚上或周末加班完成。就这样一年又一年，春节走访在我的心里慢慢发生了一些变化。从最开始院士们连我的名字都叫不上来，到后来愿意跟我分享生活的琐碎，甚至倾诉苦恼，寻求帮助。春节走访不再是一项艰苦的工作任务，而变成了我的主动和期待。在我的安排下，每年走访院士的数量从20多变到40多，再到现在的整整60位。我心里想的就是快过年了，应该尽可能的多看望几位，多走访几家。院士不只是我服务的工作对象，更像是亲人一样，成为了我挂念在心里的人。孙院士的夫人去世，我去家里看他，他忙活着招呼我喝水吃水果，我拉着他在沙发上坐下来，他好像更瘦了，年近80，没有了平日挥斥方遒的样子，一下子苍老了许多。他似乎想跟我说点什么，张了张嘴，最终也只是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我眼前还能浮现出老两口坐在这张沙发上跟我聊天的场景，原本不大的家，当只剩下他一个人的时候，显得那么的空空荡荡。 一切安慰的话在这一刻都变得苍白无力，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紧握着他的手，静静地陪着他，也许这样就能给他带来一点点的安慰。那天临走的时候，我看到他的桌子上有半瓶眼药水，我说您怎么了，他摆着手跟我说没事没事，这个滴点眼药水就好了。我告诉他我们正在筹备院士眼部专项体检，到时候您一定要过来查一查。他点头答应了。组织专项体检就是为了及早发现并排除隐患，保证院士们的健康，更好地为国家为社会贡献力量。为了区别于常规体检，为了更有针对性，更符合院士的身体情况，我们不断地研究设计体检方案，收集院士信息，建立健康档案，一遍遍地模拟当天的体检流程。当我们和医院反复的沟通，反复的对接，一切都安排妥当后，我发现体检名单里并没有孙院士的名字。我赶紧给他打电话，我说您的眼睛现在怎么样了？他支支吾吾地说好多了好多了。我猜他可能是对体检有一些心理上的抵触。我又一遍一遍地劝他，直到他肯定地说我一定参加。为了方便院士，体检都会安排到周末进行，8点开始，不到7点我就守在门口，就是为了让他们来到医院时第一眼就能看到我，给他们的心里带来一些安慰。迎来送往忙碌中，我还一直担心孙院士会不会改变主意，直到中午我终于看到他的身影，看到他精神状态好多了的样子，我心里的石头也落了地。他的眼睛确实出现了问题，初步诊断白内障。家人和学生都没有陪他，我一点一点地记下医生的要求，帮他预约了再次检查的时间。第二次检查是我陪他去的，当医生确诊是白内障并告诉我们需要手术的时候，他一下子紧张起来了，犹犹豫豫地问我，如果工作忙得开的话，你能不能手术那天也过来。我笑着跟他说，我说您放心吧，到时候我一定全程陪着您。就这样年复一年，我的用心换来了他们的认同和信任。也正是这样的日积月累，北京市人才事业发展、人才队伍建设得到了院士们的鼎力支持。2012年，我市出台了北京学者计划实施办法，在我们的努力和推动下，已经有234位院士加入北京学者计划专家委员会，成为了学者们的导师。越来越多的院士把市属人才培养当成了自己的责任。在他们的倾心指导和栽培下，仅仅5年就培养出了7名院士，相当于北京市过去16年培养数量的总和。而我作为一名联系和服务院士的工作人员，也由衷地表示感谢，感谢他们给予我的信任，感谢他们为了首都人才培养做出的卓越贡献。用心服务是我的宗旨，一心为公是我的情怀。在我这平凡而又不平凡的工作岗位上，我坚守着自己的职责，尽我所能地为这些建设世界科技强国而奋斗的科学家们办好每一件小事。我是一枚小小的螺丝钉，但我也有一个大大的人才梦。在全力推进北京建设全国科技创新的进程中，我坚定地挥洒着青春，贡献着力量。 哇，真的好感人。 对，听得特别，觉得感触特别深。 对，就是我觉得这些事情都是很平凡的事儿，但是确实很感动。 对， 就是一件件的小小的细节，可能我们在我们的工作当中会忽视，但是真的当在一个基层工作的公务员在娓娓道来的时候，会让你觉得平凡中也有很多的感动。 对对对，就尤其是涉及到跟老人有关的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心里面，我觉得是最柔软的那些地方被触碰到。 对，然后就瞬间让我们的节目的格调就上升了一个层次。好吧，我们进一小段片花，片花回来以后呢，我们来让朱老师坐在 直播间里啊，和我们的网友啊，和我们的听众啊，一起来分享他的故事，来分享在青年生活工作当中的一些感人的故事。 对， 青年说，继续说。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早间服务资讯类节目《青年说》，我是青年张悦， 我是青年雨薇。 嗯，如果大家还在开车的话啊，想必您应该迟到了啊。这个我们很开心啊，因为你可以听我们的节目。 是的。 啊，把旋钮调到 FM98.2 AM927 啊，来收听这档啊我们真诚奉献的早间服务资讯类节目。 嗯。 啊，如果大家收音机不愿意听了啊，想看活的啊，可以在花椒 APP 上搜索982青年说，或者说在微信公众号上搜索关爱青 年 计划啊，就可以看到视频呈现的啊正在直播的青年说。今天的第二个板块青年会客厅，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市人力社保局的啊朱韶阳啊，咱们应该叫这个伟大的啊，年轻的奋斗在一线的啊公务员。 对 啊，想问一下这个韶阳，你是怎么样去，是应该大学毕业的时候会有很多选择吧？ 嗯， 您看这个我一看这这么年轻是吧，跟我们那种那个想象中的公务员那种就很严肃那种感觉不一样啊。你一开始是怎么想的，说是要选择这样的一个工作？ 毕业之前我一直是在一个外企，当时有机会嘛，就在外企实习、 哦、 然后实习了有将近一年的时间。 嗯， 当时是快毕业的时候，他们也确实是希望我能留下来。 嗯、 只差是签三方协议了，当时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后来还是没有选择这个，还是选择了走公务员这条路。 嗯 嗯、其中有一方面的原因就是因为家庭，因为这个说句实话，我父母跟这个很多咱们这种传统的家庭的父母一样， 嗯， 他们会觉得这个公务员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工作，然后还有一些就是不算那么轻松，就不算那么累，是一件比较轻松的事情， 嗯， 然后他们就希望我能工作的稍微轻松一点，不希望我工作压力太大太累， 嗯， 所以他们当时给我的意见就是你一定要考公务员，就是这么简单， 嗯， 不要选择其他的职业，那些都不适合你， 嗯 嗯。然后另外的话，就是还有就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原因，我觉得还是我内心的一个想法， 嗯， 就是我本身是那种比较怎么说积极上进的那种的。对，嗯，我在大学的时候，当时那个学校有机会入党，我就是第一批的积极分子，然后成为了班里边的第一批的党员。 嗯， 我就是思想上确实还是希望能有一种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一些事情这种想法。 嗯， 包括后来这个2009年，就是我大三的时候，这个赶上国庆大阅兵，2009年、 嗯， 然后我们学校也有一些名额，我当时也是积极的报名，积极的争取，然后成为了其中的方队的一名队员。 嗯， 当时就是整个暑假都在集训，军事化集训，非常非常的辛苦，一整个暑假我都没有回外地的老家。然后其实这个事情对我毕业也好，对我后边的这些学分也好，没有任何的帮助，对我找工作真的是没有任何的帮助。我纯属就是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 嗯， 我希望能尽自己的一份力量为祖国庆祝，就是这么的简单。 嗯， 所以就是基于这个内心，然后当然也基于这个父母的这种想法，然后我最后还是走上了公务员这条道路。 其实就是您选择公务员，然后能为我们的社会、为国家做出一些贡献，其实是一件非常光荣和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情的。我觉得相信在您的心里面也一定是这样想的。 嗯 嗯，其实我刚才听您讲这个讲您刚才就是在人力社保局跟老人们相处的一些过程当中，就是您可以简单介绍一下您的工作和其他的这个公务员的工作的最大的不同点，您觉得是在哪些方面呢？ 嗯，我们处的工作最主要的就是做好北京市高层次人才的一个人才队伍建设， 嗯， 这个说的简单一点就是培养人才，这就是我们处的最重要的工作。然后我们就会拟定各种的人才培养的方案，然后日常工作就是去实施这些方案。然后比如说这个要选拔人才，选出来这样的人才以后，我们再去通过这个人才政策，我们再去进行培养， 嗯， 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么就是我这项特殊的工作之中还有一项就是院士服务，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呢？一个就是我们是政府部门，我们承担着这个为院士服务的这项职责，这个包括咱们习总书记在这个院士大会上也是强调过，各级政府要当好院士的后勤部长，所以我们有这一项职责。但是更多的我们是出于一种本心，就是在我们的人才工作中，院士给予了我们非常大的支持。 嗯， 因为我们这个很多活动都离不开院士的帮助，我们请院士来当导师，然后他们指导这个年轻的学者们一步一步成长，所以这种感激之情在心里，我们就是要更好的为他们进行服务。 嗯， 所以有一种这种情怀在里边，更好的服务科学家们。然后跟其他的公务员有什么不同？其实，公务员的工作性质都是非常相似的，就是出台政策，然后执行政策。对，至于不同，就是我们的服务对象可能会不同一些。 嗯， 然后我们的服务对象可能就是这些学霸们，学霸中的学霸们，就是各行各业的顶尖的人才。 对， 有你像院士就更不用说，他们都是大科学家。 对， 那其他的部门呢，他们可能有他们的服务对象。 嗯， 比如说社保部门、医保部门，然后还有我们的什么大学生处这样子的。不同的部门他们的服务对象是不同的。那其实这个唯一的区别就是这样，其实本质上都是一样的。 那我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想问您，就是您当时就是选择服务对象的时候，是您就是是单位安排您在这个部门，还是说您是自己选择到这个部门的？ 这个就是单位 安排。 对，我就是毕业就来到这个处里边。其实来到处里之前，我连院士是什么 都不知道，是吧？ 因为我是一个文科生，然后院士他只是这个。通俗一点啊，就是理工科才会有院士，咱们折射是没有院士这个称号的。 对对对， 所以以前我根本接触不到院士，也不懂院士是什么。 那其实您可以给我们大家讲一讲，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们讲一下，就是其实很多人都想知道公务员一天的生活的状态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对 啊，比如说我上班啊， 嗯， 最先干的事情就是去取文件。 嗯， 我们会有这个少的话3-5份，多的话10几份的文件需要我们今天来处理。然后这些文件来自于不同的单位、不同的部门，有我们局的部门，也有外单位。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文件需要处理呢？就是因为怎么说呢，就是任何一项工作不可能是一个处室或者一个单位就能自己这个搞定的，一定是多个单位、多个部门共同配合才能把这件事情做好，因为每个单位的职责是不一样的。 是这样， 方方面面的。那么做完这些东西以后，我们就开始我们的就是个正常的职责的工作。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人才培养的相关工作。我们每年都会有一个时间表，就是比如说从几月到几月我们要开展这一项工作，都会有一个时间卡的点。然后我们就按照这张时间表就是一步一步的就是做各项工作。这个可能说起来就觉得很轻松很简单，但是其实每一项工作的过程都非常的复杂。比如前两天我们刚刚完成的一项这个人才评审，叫国务院特殊津贴的这个选拔推荐。然后这个工作其实是从3月份开始开展的，那么等于是5月中旬才刚刚就是做完第一个阶段。就是其实为什么会拖这么长时间呢？因为我们要先布置工作，跟各个单位向全市布置工作，然后大家进行申报，然后我们最后收上来的材料呢大概有将近300份，我们要一份一份的进行资格审查，然后对他们所填的这一沓厚厚的材料每一项都要进行这个认真的筛查，看看有没有填报不实的地方，那它是不是符合我们的要求，各项条件是不是都符合要求。等做完这一项工作以后，我们又要把这个剩就是这二百七十多最后最终选出了270多这个合格的人选，我们要对他进行分组。因为他们的专业是非常广泛的，各行各业都有，而且好多专业就是不是我们就是日常一看就知道他是干什么的，看了以后也不懂他这是干什么，那我们又要翻资料，又要请教专家，因为这样子这个分组才能更科学。我们是要按组进行评审的，这样才不会是导致这些专家在评审上受到这种吃亏啊什么的，都会有这种情况。然后做完这些呢， 我们又要去请这个评委，怎么样保证这个评审的公平性？那么评委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的作用。请评委，我们是市级单位，那么我请到的评委就要有避嫌这个思想在里边，所以我们要请中央单位的各个专家。然后其实说起来请30多个评委好像听着不是很多，但是真的请下来就要一个星期，因为你打电话，这个评委说好的，我今天可以参加，那你挺高兴的，你记下来了，等过两天就说，哎呀不行，我临时又接到一个非常紧急的一个任务，是确实是又不能参加咱们这个事情了。那非常理解，因为这个咱们各行各业专家 对 确实有很多不能，就他们身上肩负的责任有些是不可推卸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赶紧再换一个同专业的专家再去寻找。所以这个工作听起来很简单，但是做起来就真的是挺繁琐， 尤其统计这样的一个事情是很麻烦 的 事情。 是的，是 的，对， 非常麻烦。然后等做完这些了以后，开始面临到会务的工作了，就是评审会的这些细小的琐碎的事情，比如说我们要制定这个评审办法，我们怎样做，就是让大家知道我这个评审是按照什么方向去评审，让大家都心里有一杆秤在心里边。然后还要绘制各种的表格，所以那段时间就是确实是一直在加班，因为我们这个时间进度是死的，我们就要在几号之前完成这个事情。那么这个一项工作耽误了，可能后续所有的工作都受影响，所以没有办法，就只能是加班加点，就这样这样去干。 对，非常非常辛苦。 确实是还是挺累的，反正 我觉得应该是累，但是还觉得很充实， 很充实，非常充实。然后我们其他的工作还有就是日常接电话。可能大家觉得接电话这算什么工作呢？大家可能也想不到啊，因为比如说我办公室的内部电话就是我们处的对外电话，所有这个各个部门联系的时候，包括这个外单位来找我们处的时候，再包括那些个人的咨询的时候，他都会打到我那个电话上。那所以每天就会有真的是非常多的电话，尤其是特别忙的时候，你就更感觉到这个电话一个就刚挂下这个电话又来了一个电话，那真的是觉得挺着急的，因为手里的活就干不完啊。但是这个时候你又不得不静下心来，就是跟人家去沟通，跟人家去讲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办，或者说这个是我们出的职责呢，那我要告诉他应该怎么去操作，这个政策应该怎么理解。如果有些人他可能就是打的电话打的不对，不是，其实不是我们局或者是我们出的这个任务，那我就会告诉他您应该去跟哪个部门去联系， 对， 应该是哪个途径，因为这些对象其实他们也都是非常不容易，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种非常认真的态度对待他们。 时间的关系，我们这样，我们先进一小段片花啊，片花回来以后接着和朱老师聊啊。 对， 我们今天这个聊的这些事儿呢，都是公务员最基层的繁琐的事儿啊，但是很有意义。 您旅途愉快。 请问需要多长时间呢？ 您好先生，我们预计飞行982天。 啊，这么长时间，那我在飞船上做什么？ 不用担心，我们为您准备了多档收听收看类节目。早八点，青年说，年轻人的事，年轻人来说。上午10点，职场有高招，解决你的工作难题。下午5点，潮流梦工厂，让你甩掉千篇一律的面孔。晚8点，挑战新歌声，电台 K 歌从未如此带感。夜晚10点，十点答录机，你的心事有人听。 十点答录机，等你来找我。 这么多节目呢，那请给我上一杯红酒，我要边听节目边享受旅程。 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你的每一段漫长旅途都不孤单。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心重重。是啊，他更像是个若无其事的旁观者，刻意拘谨的旁观者。遗憾，我从未将他写进我的歌。然而天晓得这意味些什么，然后我一下子也活到容易落泪的碎了。当徒劳人事纠葛，兑现成风霜周折。想到要反省父子关系，说真的，其实在回答自己敷衍了半生的命题。沉甸甸的命题，它在这里将我拽回过去，像个终于灵验的咒语。那些年只顾自己，虽然我的追求它无能，也无力参与。 大家继续回到我们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啊啊，我们今天是现在处的环节是第二个板块青年会客厅。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北京青年榜样啊，北京市人力社保局的朱韶阳啊。韶阳这个刚才跟我们聊了他工作中遇到的一些事儿啊，接下来的问题是， 其实我刚才有一个问题我还想问的，就是您父母是觉得想让您找一个比较轻松的不那么累的活，后来发现您刚才给我们讲了一下您这一天的工作其实也非常充实，发现父母发现哇，原来公务员也特别累，是吧？ 对，是这样。现在这个包括家里的孩子，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都需要他们照顾，本来他们是希望我能来照顾家庭的， 对对， 但是现在完全不是这样。 其实就是在我的这个意义当中啊，就是想象当中，我感觉人力社保局的就工作人员其实挺辛苦。为什么？因为他北京人多， 对完事人才也多。 对对对，重点是人才多。 对，然后他这个需要统计，而且你想这么每年这么多大学毕业生， 嗯， 啊，包括他们入职啊，什么乱七八糟这些事儿，全都是归人力社保局做，其实挺辛苦的。有时候你加班会加到几点啊，邵阳？ 加班最晚的有到过不到12点吧。 哇， 哇 天哪！ 但是我这个还算是比较轻松的，因为我们局里有个别部门，就是，就我知道离我们最近的一个处室，我们隔壁处室、嗯、有一次加班，我知道的。就到凌晨5点了， 哇塞！ 但是第二天你还要正常的继续上班。 对，因为有的时候会需要统计一些东西，然后还有一些东西，很多东西其他人帮不了他忙，因为只能他心里有数， 嗯、 别人还帮不了他忙。嗯，在你的这个就是工作当中啊，有这么多的这种事情里面啊，你觉得遇到的一些困难和挑战中。举一些例子给大家听一下吧。 嗯， 因为你看到我们这个叫消沉的网友就问啊，说这个公务员压力很大，但是在生活中应该有很多苦中作乐的事儿吧？ 苦中作乐啊，其实工作确实是非常忙，但是还是很开心的，嗯、因为我的工作。这个工作对象非常特殊，就是专家 院士， 对，非常特殊，所以你跟他在一起，你就能有一种这种精神上的一种满足。 嗯， 包括说的咱们再说的，再大一点，就是我入职这7年， 嗯， 你看，就我看到加入这个团队以后，从我们这个团队培养出来的一个一个人才，从最开始的这样的一个专家，后来进一步。有提升，最后变成了一个院士、 嗯、 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你就会觉得非常的骄傲， 嗯， 就是你为北京做出了贡献， 对， 就是这些累这些辛苦都不算什么，就是这样、 嗯、 哎，我跟你说啊，我心里面就是可能老想的是节目的事儿，我特别想哪天邵阳，你看你给介绍一下，把这些院士们请到我们直播间，然后我们这个对吧，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干嘛？ 这是交流交流，这个对吧 对？ 我们很多的大学生啊，因为听我们节目的有很多是大学生和刚入职的，其实给他们一些正能量的引领挺重要的， 对对对， 嗯， 给大家讲讲课， 对， 我们组织过院士讲课，但是不是这个通过这个 对没事儿，我们现场直播嘛，对吧？ 对，其实刚才问到说，您工作当中有没有遇到一些困难和挑战？ 困难可能提不上什么困难，因为这个所有的这些困难，最终都还是一定要去解决的， 对、 嗯，能解决的。 有没有说遇到过那种就心里特委屈，完事儿这个又特难受，但是还得把这事儿完成的事儿？ 嗯，也有、嗯。 你像我举个例子，你像就有的时候吧，特想睡懒觉，但还是必须得早起把这节目做完。 就是其实我今天早晨一听跟张月哥做节目，我就特别不想来，但是我没有办法。 有没有这种啊？ 嗯，肯定也会有，就是比如说你有这样的一个工作思路，然后也去做了， 嗯、 最后因为这种那种不可避免的因素，这个事情。嗯，就做不成了。其实已经计划的非常圆满， 嗯、 就差那一步的时候、 嗯， 最后一切就都要推倒重来。这个时候真的，因为你之前加过那么多的班，然后付出那么多心血， 嗯， 最后一下子都不行了，然后你心里还是，哎呀，挺难受的。但是怎么还得换一种思路来想，就是可能之前那一些做的确实有自考虑不足的地方， 嗯， 所以。这个工作嘛，就是我们公务员现在的工作，还是要有一个一定的这种思想高度， 嗯、 就不能太狭隘， 嗯、 不能老抓住眼前这点事情， 对， 因为我要做，我就要必须把它做完，就是这么一点点事情，那是不行的。 嗯， 你看到叫墨者的这个网友，他问说，哎，说邵阳，现在就是在他们的印象中，院士都是那种板着个脸，然后特严肃， 啊、 然后巨那个正襟危坐。 嗯， 然后这个是吧，恨不得这个是吧，给你个眼神就杀死你那种感觉， 很权威。 对，你在你心目中，你举几个例子吧。其实我感觉你跟院士接触的比较深的时候，可能会发现他们另一面吧。 对， 确实是这样。 嗯， 这个不光是咱们没有接触过院士的人，可能那些接触过院士的大专家们， 嗯。 就是在院士面前也会非常的紧张，因为我们做这种。 嗯， 这个工作会议很多，然后有时候请这些学者们进行工作汇报，嗯，然后展示他们的这个科研成果。这个时候底下就坐着一圈院士当评审老师当评委， 嗯，哇，好紧张。 对，我们的这些学者专家其实在北京市都是已经非常厉害的，各个行业都是顶尖的人才了，嗯，但是这个时候你就真的能看到他们超级的紧张。然后底下这个院士们一到进入到这种工作状态，确实是不苟言笑，就是非常的严肃，然后看遇到了一些他认为不对的事情，他就会一定非常直接的指出来，因为他不会像我们似的就顾虑比如说人情啊什么的，他认为科研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 对对，很严谨的东西， 对，半点妥协之类的， 嗯， 然后但是我们私下中跟院士接触，你就会发现他们完全不是那样的，就是跟工作中完全不一样， 嗯， 他们就跟其实跟我们普通人是一样的， 嗯， 也是会笑也是会开玩笑， 嗯 嗯。然后举几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有一位院士，马院士，他快80岁了，其实大几岁了，嗯，然后他头发也都白了， 花白， 对，但是精神非常好，这个身体也非常棒，他就是那种很自强的那种，就是不需要别人帮助的那种， 嗯， 但是我们有时候跟别的单位一起组织活动的时候，这个外单位人是不了解他这种性格的，他看到我们这个年老的院士就会想去帮他一把，就说这个马院士，我帮您拎一下包，因为他出去他喜欢带一个黑色的一个厚厚的公文包， 嗯， 他说我帮您拎一下包吧，然后这个马院士就会说不用不用，说我自己就可以，然后这个有些工作人员就特别的热情，他就坚持要说没关系，我帮您拎，我帮您拿着。然后这个时候，这个马院士呢，就会一把抱住他那个小黑包，然后就特别神秘的工作人员说你知道吗？我这个包特别值钱，里边有我们家全部的存折，所以我不能让你知道。就这样，这个院士真的是大部分院士还是。不怎么说，他们确实也不老，虽然80岁在我们眼里是老人， 嗯， 但是在这个对于一个科研工作者，他们确实还是有很长的科研道路要去做的。 对， 嗯。 然后年轻院士也有特别幽默的， 嗯， 就是前段时间我们开展了一次体检， 嗯， 然后体检是这个8点开始嘛，然后很多这个上岁数的院士7点多8点，然后最晚就晚的话9点多也就来了， 嗯， 但是我们这个院士就是迟这个年轻的汤院士50出头吧，52、53岁，52、53岁，他就是迟没有来。我们就看那个登记表、花名册，就是看这汤院士怎么还不来，特别着急。然后快11点的时候，11点左右，他就是终于到了，就不着不紧就来了。 嗯， 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汤院士，我说您怎么来这么晚呀？我说人家院士都是8、9点钟就到了，您怎么这么晚？”他就说这个岁数大的院士，他们起的都早。说我呢。我就要多睡一会儿，这样把早上的时间就让给我们这些老先生们，不跟他们抢了。 对，他说还年轻，我得多睡一会儿。 是这样。 其实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多应该很好玩啊，很开心的事儿啊， 嗯。 除了这些事儿以外，还有没有让你觉得啊印象比较深刻的和你之间的那种个人的或者私人的那种感情？ 感情哈， 嗯， 那肯定是有， 嗯， 比如说。去年夏天的时候，我们组织了一次活动， 嗯， 当时是我是组织者嘛， 嗯， 我带着9个院士，还有好多专家。 哎呀，您看您啥朝阳 接触的是院士， 对，人家是组团，人家当导游都一般都是团队成员都是院士。 我天哪， 那 还有一群专家， 哇塞！你看人家都用"群"这个词儿，你看那我们都是一个或者请某个 某位。 某位 请个院士都，我的天， 人家都是一群或者一团儿，你把这， 人家工作不一样， 那没法说，您就说。 当时确实是这个，有参加一个活动，去的是云南， 嗯， 因为这个活动确实这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活动，我提前是一个多月就不停的是在加班， 嗯， 一直在加班。然后当时就还挺累的，觉得，而且带着院士出去坐飞机，然后包括这个签到啊，整个流程，包括到了这个云南。 都是你。 对，都是我因为我是负责整个这个流程的这个工作者嘛， 嗯， 然后当时因为心理压力确实非常大，就怕他们在路上出点什么问题， 嗯， 尤其我们这有些院士岁数也大了，然后一直很担心。结果到了云南以后，我是第一次去云南，一下就有这个高原反应， 嗯， 特别强烈的高原反应， 嗯， 就是剧烈的头痛，嗯，然后这个感觉这呼吸也是有点喘不上气儿来，缺氧那种感觉， 嗯， 然后晚上睡不着觉，第一天晚上基本上就没怎么睡，嗯，就是脑子里全是第二天我们的工作要对接的事情，一项一项的这种工作流程就在脑子里一遍一遍的过，就老是怕 少哪块工作，哪块会出现疏漏。后来这个第二天早上起来，整个脸色就非常非常的差，人就没有精神。然后我们这个随团有一位这个中医大师，我们的张院士，他看到我这个情况以后，他就说，他就问我怎么样，怎么回事啊？我就说我有点高反，不太舒服，也睡不着觉。他就悄悄地塞了我一个小药片，他告诉我这是他自己做的人参片。 哇！ 啊，这个西洋参片，说这个你吃吧，说这个对这个高反也有一定的缓解作用，说你就放心吃，没问题的。然后他说他当时是提前做了一些，随身带着，因为他岁数也非常大了，八十岁非常大了。然后我一听这是他给自己带的，我就赶紧说，我说我不要，我说我没关系的，我说您留着用，我毕竟年轻嘛。 对对对。 然后但是他就特别坚决，他说你看你每天有这么多工作要去做，说你又带着我们这个团队，你是非常非常重要，你非常辛苦，绝对不能倒下，说这个药片你更需要。他就硬塞给我，让我就当着他的面把那个药吃下去。后来就是每天早上， 哇，这是真的关心。 确实是非常非常，我没有想到这个院士他会就真的是这样办，他不可能带一大堆过来，因为我们就在那儿待个六七天。他就每天早上塞给我一片，然后每天都看着我要吃下去。反正是真的很感动。 对， 然后因为他是中医嘛，然后好多团里的专家当时就找他去看看病，号号脉，就想让帮着看一看。因为当时我 这遇到专家了，他肯定 都非常激动嘛。我因为工作非常多，然后等我闲下来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吃饭的时间，或者是准备要休息了，午休这个，或者是晚上睡觉的时间了。那我不可能说吃饭的时间我还要去麻烦人家，那是不可能的。 对对对。 然后所以这个当时团里面就好多人去，但是我没有。最后一天就是回北京的时候，我们在机场等飞机。这张院士看见我了，他就悄悄地把我叫到一边去了。他说这个全团这么多人，每一个人都找我号过脉，说但是只有你没有找到我。他说我一直都还记得，说我就一直跟我说这个来到北京之前，因为他在天津，他说回北京之前我一定得给你这个号脉，对，我看看你这身体到底怎么样，该怎么调理。所以哎呀，当时我就好感动， 特别温暖， 差点哭了。真的现在想一想也是觉得非常感动， 很难忘。 张院士真的非常儒雅的一位老先生， 所以说在大家看来很严肃，然后很，对吧，很咱 不苟言笑 的这样的院士，在邵阳这里 还是很温暖的。 很温暖，很温暖啊。 另外我们这个走访院士的时候还有一位院士我印象也非常深，每年去看他，陈院士，也是将近70多快80的这个老院士。他就是也是非常的儒雅，非常这样。然后我们每次跟他见完面，然后我们走了以后，他那个办公室吧在一个长长的走廊的最尽头。然后我们出来以后，这个要去找电梯嘛，要走，他走之前他就会给我们包一个小礼物，比如说带一小包糖，或者是带一小小盒的茶叶，告诉我这是他去哪儿出差的时候他买回来的。都是他自己的这种小食品什么的，从来没有让我们空着手离开过，就是特别的让我们觉得温暖。而且他每次都会站在他的那个办公室，直到我们进入电梯，他那个长长走廊，他就会，因为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是第一，就是我之所以发现这个，就是我们走到电梯了以后，我一扭头，我一看那个长长走廊还黑黑的嘛，我就看到有一个穿白衣服穿身的这个老爷子就站在那儿，我说哎呀，我就是这个陈院士还在那儿站着，这个送我们，因为我们就以为就跟他说完再见，我们出了办公室 他就回去了， 对，他就继续做他的这个工作，他们工作非常忙嘛，我就没有想到他在那儿默默的站在这个走廊的尽头，就这样一直目送着我们，所以啊也是非常感动。 哇，这个画面好形象， 真的，我天，我就是脑子里面就是那个场景，一个长长走廊，一个穿着白衣， 所以其实对，所以其实 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真的，我天。 这种打交道，其实我觉得也是当我们的这个公务员很辛苦的时候，在认认真真工作的时候，其实会这些不管是院士啊还是我们普通的这些人，其实都会给予一个特别温暖的这样的一个回应吧。 是的，是的。 我们先进一首歌吧，歌曲回来以后接着和邵阳聊啊。 花开如此可爱，会挥手告别将我们的青春灌溉， 栀子花开呀开，栀 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啊，我们看到在我们的花椒平台上已经来了454人了。 不容易，不容易， 不是，不容易，不是。他今天啊，这个可能是这个由于系统的原因，没有给我们推到在花椒的热门上啊。这样吧，我们有机会的时候接着请邵阳啊来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和大家分享故事。 对。 但是其实，在每一次我们访谈的最后的时候，其实都有一个常规的问题，这个问题我觉得很重要。 对。 因为我们的受众大部分都是。大学生，或者说即将毕业的大学生，或者说刚刚参加工作的大学生，你现在是公务员，对吧？给这些18岁正处于迷茫阶段的年轻人一些建议吧。 对， 就是对公务员想考公务员的，或者说已经考上公务员的年轻人有些什么建议？雨薇想问啥？ 还有像我这样的，就是考不上公务员的。 来，邵阳，你说。 这个现在确实是很多人报名公务员，大家能看到就是一个岗位可能有上百个人在报。 对对对。 这个首先我觉得啊，这个是还是值得肯定的一件事情，就是你看到这么多这个青年，有为的青年愿意把自己的才华，把自己的知识，甚至把自己的青春奉献给国家，奉献给人民。首先这种精神还是值得我们肯定的。然后但是还要从另外一方面来看，就是我们要理性对待这个公务员这个行业。就像我的家庭，我的父母最开始的想法一样，他们可能认为这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工作啊，觉得这个非常轻松。那如果抱有这种想法的话，那真的是就是大错特错。 万万没想到。 因为我们的工作中确实是工作量非常的大，然后压力也确实非常的大。我怎么说呢，就是我在不停的加班，还有更多其他岗位的同志们，他们可能加班这个工作强度比我的还要大，所以这个绝对不是说一个轻松的离，就是 不是所谓的大家想象中说什么铁饭碗，然后到这儿养尊处优来了， 绝对不是这样，绝对不是这样。那一定就是你在加班，又没有加班费，我们是没有加班费的。比如说你不管周六周日还是晚上到什么凌晨5点12点，都是没有这个额外的收入的。那么你就要有非常强的这种奉献精神和工作的这种责任心在里边，你才能把这个工作做好。另外还有一部分人，我猜测可能大家会觉得这个公务员这个有一些岗位是有一些职权特权的大家可能会有这种想法。我觉得这种想法也是就非常不应该有这种想法。 对 对， 真的是大部分我们的公务员都在基层的岗位上，像我一样做着非常平凡这样的一个工作，非常基础的一个工作。然后这个可能很多的这种工作没有那种太闪耀的光环，就是一些重复性的非常基础的这种事务性的这样子的工作。那么你说到权力，也许确实有一些人可能会有一些权力，但是这种权力也不是说他个人就可以轻易的这种使用的。 对， 因为我们有法律，有党纪， 对， 约束着我们。这个是一定是不会像大家想象的。是这种情况。所以如果你要是抱着轻松，或者抱着就是权力这种想法的话，那大家一定要慎重。然后你进到这个集体中，你会发现啊，原来并不是这样，你可能会心里就会有落差，那样子 那更郁闷。 因为他这是一种职业嘛，可能是你未来一辈子都要在这个岗位上所要去做的事情，你每天都要去做的事情。那么你一定要认同你这个职业，有这种职业认同感，你才能把工作做好，这也是对自己的一种负责。 那对那种就刚刚考进来的，又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建议就是一定要用心，因为这个绝对不是说你谋生啊，你赚钱的一个平台。它需要你把你自己的这个情感、你的理想、你的初心，就是不忘初心，还是这句话，你一定要有理想、有抱负在里边，要有情怀，这样你的工作你才能做得更好。因为你肩负的绝对不是说你眼前的这点工作，我们背后身后的就是北京社会经济的一个发展， 对 人民的幸福。所以跟大家想的还是说 还是多一些理想。 嗯， 就是这样。 嗯， 对。那像我这样考不上的呢？ 这也没有关系，因为各行各业我们都是在为社会做贡献。 对对 对, 对， 只不过我们的工作性质不一样而已。嗯 嗯, 嗯，所以我们 都是 一样的。 对，每个人都平凡，其实都很不凡。 嗯， 是的。 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吧。 嗯、 今天跟邵阳聊的挺好，让我们知道了院士不为人知的另一面，而也让我们知道了公务员的那种啊、辛苦啊。当然了，在辛苦当中也透着很多的叫苦中作乐的开心嘛。 对对对、 嗯，也希望邵阳能够有时间多来我们的直播间啊，和我们的年轻人一起来交流。 对， 这是一个很开放的平台，希望大家有很多哎不开心的事儿、开心的事儿都可以和我们分享。今天的青年说，由于时间的关系，就到这儿吧。我是青年张悦。